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时光匆匆，转眼2018就要过去了，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黑胶集市时间。那此刻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台的录音师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非常高兴在这儿和大家相会。那么在年末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高兴在这儿呢用黑胶音乐和大家来共迎新年。在上个月的黑胶集市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朋友们分享了两张 TAS 唱片榜上的名作，哈恰图良指挥自己的作品，以及 EMI 唱片的圣桑第三管风琴交响曲。今天呢，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两张黑胶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唱片，一起来品味黑胶唱片黄金时期的永恒经典。常清晰而绚丽的管弦乐音响，出色的平衡，自然的空间感，生动和开阔的音场，这一切都展现出这个录音杰出的品质。这就是被誉为 TAS 第一号唱片的英国舞曲苏格兰舞曲专辑，来自英国一家很小的唱片公司莱瑞塔。这名字或许您没有十分关注，但是在唱片发烧友的心目中，这是个响当当的名号。 总共有上百十张的这种呢出版的品种当中，有十余张 TAS 上榜天碟，这不能不让音乐迷的可以说是让大家刮目相看吧。那耳边的这张英国舞曲更是位列 TAS 榜的首位，不仅仅首版黑胶十分价高稀有，那即便是后来再版的 CD 都是十分的稀缺难找的。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分享的就是这张唱片历史上的熊猫级的珍品。那我们听到的是采录自英国首版黑胶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是专辑的第一首乐曲，第一号英国舞曲第一段。接下来我们来连续欣赏这个舞曲的第二、三、四段。这张名为《英国舞曲》的唱片呢，收录了16首完全不同风格的英伦半岛的风格交响舞曲，音乐充满浓郁的田园风味，也不乏诙谐幽默的特质。 那大编制的管弦乐的派气也是展现了色彩斑斓的音响效果，抒情迷人的旋律让听众陶醉其中。那这些乐曲也包括两组英国舞曲，一组苏格兰舞曲，还有一组康沃尔舞曲，都是根据不同的民族舞曲的节奏旋律加上丰富的管弦乐的配器编排而成的，可以说是曲曲动听，段段入耳。 耳边是英格兰舞曲的第二、三、四段。仔细分辨呢，这个耳边的舞曲虽然是一种连续演奏的形式，但是呢，它的节奏、速度的变化还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几个部分的区别。舞蹈音乐的元素非常丰富。这些音乐的创作者呢，是英国作曲家、指挥家阿诺德。他1921年出生在北安普敦，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小号演奏家，曾经呢是伦敦爱乐乐团的成员，多年的演奏经验使他在铜管乐配器方面有着高人一筹的技巧和手法，能够在铜管以弦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之间找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点，从而营造出一种悦耳的管弦乐音响效果。这张唱片也是录音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张出色的发烧天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号英国舞曲之三，开始的时候铜管的演奏丰满柔美，而且呈现出的是庄严的气氛，随后呢，管弦的合奏气势宏伟辉煌。 听到的是第二号英国舞曲之四，这是一段管弦乐团音场的清晰展示。开始的时候鼓的敲击位于舞台的左后方，随后会出现的长号在舞台右后方出现，管弦乐合奏的声响会铺满整个舞台。 没错，常有一个响迷说呢，听这张唱片来矫正来矫正你的音响系统最为合适，它就像一把尺子，听到声音不对的时候呢，就不要怀疑录音的问题啊，只需要调整自己的音响系统，达到正确的声像和音色就好了。 对，刚才我们的听友也有发来评论的，五月说真好听，如诗如画，如歌，确实，我觉得刚才那段优美的慢板就好像田园的风光。另外，大志朋友说节奏清晰，细节丰富。没错，这正是这个录音当中最大的特点。 雅动听的音乐是唱片当中另外一组音乐，苏格兰舞曲作品59第1号。苏格兰舞曲呢，是18世纪末在英国和欧洲很盛行的一种快节拍的舞曲音乐。阿诺德编配的这些曲目鲜明地体现了苏格兰民族豪放开朗的个性和他自己善于把握节奏的特长。 没错，那听起来呢也是具有非常迷人的草原的风情，旋律也极为优美，其中加入不少爆棚的片段，使得节奏和气氛都非常的紧凑。刚才的鼓声呢也常常被发烧友用于系统顺态和音场深度的调教。 接下来我们来听苏格兰舞曲之四，是一段充分的展现管弦乐色彩和动态的音乐。Thank you. 耳边这段活泼动感的音乐就是康沃尔舞曲之一。阿诺德他的音乐植根于英国的民歌和舞曲，音乐特点也是纹理清晰，而且形象非常鲜明，常常呈现十分惊人的动态效果，也使得作品对听众具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他学习作曲和小号演奏的经历为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也使得他作品的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九部交响曲、两部歌剧、20部协奏曲、序曲或和这个管弦乐舞曲，还有呢就是他还有2部弦乐四重奏，还有其他像室内乐呀、声乐呀、管弦乐作品，真的是继埃尔加沃尔文威廉斯之后最伟大的英国的作曲家，也是直到21世纪仍然健在的古典音乐界的活化石。 这张唱片呢，由作曲家本人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他的演绎呢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难得的版本。下半时段马上回来，一会儿见。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首播，凌晨2点重播。时光的经典，永恒的美丽。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啼鸣，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余云主持。 永泊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我们一起学马甲，我跨上沙漠之路，我是隔壁的海 山。 DJ 甭管听歌还是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记得和我一起哦。哎，你说我是能把你唱到入坑，还是唱到沦陷？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王卓。那今天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用音乐来和大家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那么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听的是莱瑞塔的英国舞曲，这个舞曲当中还有一段我没有能够欣赏，现在 莱瑞塔唱片公司的， 对对对，我们要说说这个天碟的出品公司莱瑞塔唱片公司。它创建于1959年，以录制英国现代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为特色。这个公司呢非常注重录音质量，它优异的音像效果闻名于世。 那这家小厂牌呢，一共也是只出了100来张的唱片，全部都是英国乐团演奏的英国作曲家的作品。唱片的气质上很接近英国 EMI， 具有非常温暖的音色和自然的空间感，而且它并不强调大幅的动态和夸张的音场，但是呢，乐器的音色录得十分漂亮，尤其是弦乐，很接近音乐会现场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赢得业界和音响迷一致认可的原因。所以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特别把这张唱片其中的一首曲子，也是叫《康沃尔舞曲之四》送到大家的耳边。之后我们会来聆听另外为大家准备的一张黑胶唱片。刚才总是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真的是应该。那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进入下一张唱片的分享。 没错，那耳边呢是丝绒般柔顺悦耳的弦乐合奏，仿佛天籁之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说到了这个弦乐，它确实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很广阔的音响空间，可以说这是一张在音像迷当中广受好评的唱片，被称为弦乐录音的典范。这张 EMI 在1962年出版的黑胶唱片一经问世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由广受尊重的英国指挥大师巴比罗利指挥伦敦新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录制的英国弦乐专辑，收录了埃尔加、卢恩·威廉斯等两位最受影响、最有影响的英国现代作曲家最好听、最有影响的作品。 没错，那再加上 EMI 杰出的录音效果，成为了60年代最受欢迎的英国音乐唱片之一，音乐音响迷人手一张的试音宝典。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埃尔加的《影子与快板》。 外加的引子与快板呢，是作曲家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首情绪盎然的作品通过巴比罗利的演绎显得熠熠生辉，弦乐洁净秀美的音色体现得淋漓尽致。巴比罗利是英国著名指挥大师，生于1899年，早期呢学习大提琴，后来转而学习指挥。他在大提琴上的造诣非常深厚，指挥风格严谨精致，他职棒乐团的弦乐声部都是当时最好的。 没错，这和他的大提琴的演奏经历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他是马勒作品的诠释的权威，而且他对音乐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对英国作曲家作品的推广和普及。许多英国作曲家的作品首演都是由他执棒的，尤其以埃尔加·文威廉斯的作品的演绎最让人信服。 今天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是英国弦乐音乐，是由巴比罗利指挥演奏录制的。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片中另外一部作品是埃尔加的E小调小夜曲的第二乐章广板，是一段很舒缓优美的乐段。这张唱片当中的大部分乐曲呢，可以说都录制在伦敦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出场地金斯威大厅。这是一个音响效果非常好的厅堂，很多 EMI 的以及 DECA 的好录音都出自这儿。 嗯，没错。那这个音乐厅呢，也对于音响迷来说并不陌生，那本片呢也不例外。大家可以听到的是自然丰满的混响，还有细腻柔美的弦乐合奏的完美融合，就算是在 EMI 的天地之中也可以列入优秀之列。那如果你的音响系统高频伸展很好的话，弦乐队的层次感和擦弦的泛音都会让人大饱耳福。这张唱片也入选了英国企鹅唱片指南三星带花的榜单。 时间关系呢，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这张唱片当中的一个重头的曲目，也就是沃恩·威廉斯的《塔利斯主题幻想曲》。这首作品的演奏当中还加入了阿格赖里四重奏团，它为乐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而 EMI 的立体声录音呢，呈现出非常温暖真实的弦乐声音。 塔利斯幻想曲的主题是来源于16世纪英国作曲家塔利斯的一首赞美诗，巴比罗利完全演绎出了这部作品当中温馨庄严的古典气息。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唱片都是英国作曲家的作品。 刚才时间关系，塔利斯幻想曲我没法听到很多他后面的这个发展了，但是耳边这个韵尾旋律我想应该是大家尽人皆知的，他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作品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人们就好像听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眼前出现的是英伦大地美丽的自然画面。 那这首由英国民歌改编的作品的旋律基本上是家喻户晓的，这首作品也成了沃恩·威廉斯的代名词。悠扬真挚的旋律犹如泥土的芬芳，让人陶醉，让人难忘。 Thank you. 魅力。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两张优秀的英国音乐唱片，是为了让朋友们在黑胶唱片的细腻自然的音色当中品味这种音乐的特色和魅力。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这样的曲子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温威廉斯的绿袖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新年好。 之后是古典流行，我们继续分享经典。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